Thank you. Thank you.

Bye. 样样好。白灵灵的那布伞伞穿在妹妹的身，哥哥俩那块紫南下你见也那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俩个傻呀和妹子你在哪个看住 亲哥哥你都呀呀生成了一个笨笨蒜，你是那恰恰的心上爱。

想你呀，情没咋，泪淡淡呀，人和他哪管想你呀，情没咋，泪淡淡呀。 Oh, Thank you.

Thank you. Oh.